天气总体还是不错的，只有在欧洲呢受低压系统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呢仍然有大范围的雨雪天气，尤其是在西欧大部、中欧、意大利等地呢，雨雪将会持续。而在这个巴尔干半岛一带呢，后天降雨也会增多，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在阿拉比亚半岛一带呢，后天雨雪将会停止一段时间。伴随着雨雪天气呢，明后两天中欧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个位数，德国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恐怕要下降5度左右。后天呢，巴尔干半岛一带最高气温也会降到这个10度左右。这是欧洲天气是比较复杂了，那么去欧洲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在北美呢，整体天气还是可以的，不过呢明后两天新一轮的冷空气啊将自美国的西北部入侵，那么呢天气呢将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影响美国。那么明天呢主要是给北部平原带去降温，后天呢将给五大湖南部地区带去降温，同时呢明后两天美国的雨雪也将向东向南移动，不过呢整体雨雪都不会很强，北部地区呢要注意提防局地的强降雪。这是美洲的情况。那么在亚洲呢，主要是一个是印度本周啊，这个受高气压控制，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比较高，尤其是中北部，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超过35度，不少地方呢还会逼近40度。到这个地方去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个预计啊，就是周末到下周一啊，得益于降水，印度的东北部地区气温会有所下降，将会回到常年正常的水平。不过呢在中北部地区恐怕气温还很难脱离这个高温的状况。另外呢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呢就是今天啊它刚刚发生了6.9级的地震，目前呢并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不过呢太平洋海啸这个预警中心啊就此发布了海啸的预警，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地方的天气情况。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非常贴心非常详尽的这个旅游天气状况的分享，感谢您，让我们下一个时段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这 个 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09正式开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春暖花开，在经历了前两天的雾霾沙尘天气之后呢，今天虽然有所降温，但是空气的通透度要比前两天好很多，所以在这样的春季当中又是周末，所以非常容易让人想要出去走一走。 那么在北京如果走不了太远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像我们在这周周一的旅行情报室当中也跟各位分享过，在咱们北京的昌平正在举办的是一年一度的一场盛事。为什么叫盛世呢？其实从规模的方面就已经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个称呼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北京昌平的农业嘉年华，以及由此所这个辐射开的以昌平这样一个区域作为一个范围的很多的精品的旅游线路。那我们也有请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的科员郭维。欢迎一下郭维。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那么在郭维身边坐着的呢，我想请郭维来介绍一下，因为其他两位算不上是你的同事，但是在这个农业嘉年华期间你们是有一些紧密的合作的，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嗯， 其中在我左手边位置的是来自镜之湖度假酒店的是朱经理，他们镜之湖度假酒店待会儿我会为各位听众朋友详细介绍一下他们举办的这一系列的活动。 好，那我们欢迎一下朱小猛。小猛。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 另外一位是来自莽山风车节的李毅李总，一会儿也会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举办的相关活动。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两家不管是镜之湖还是这个莽山，其实都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频率还挺高的，以及也是咱们北京的朋友们或者是外地的朋友们来北京经常会选择的一些目的地。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要围绕农业嘉年华跟各位好好说一说，在这样的春季的时候，在这个农业嘉年华期间，在昌平其实不只是去一次，可以去很多次，不停地去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 是， 农业嘉年华到今年已经是第六届了， 对 吧？ 第六届了。是 今年的嘉年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会持续到5月13号。 对对对，它是从3月17号到今年的5月13号。 跨度的时间将近两个月。 将近两个月。 正好是跨度了北京从春天到夏天的这么一个过渡的时间。 对对对 对，很适合去郊区玩耍一下。那今年从嘉年华的这个设置上面跟往年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呢？ 今年呢与往届我觉得从我这边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由昌平区旅游委全力打造的一个昌平全域旅游馆，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馆。它今年的主题是爱上健康，爱上昌平。而且这个馆呢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展示昌平区神鹿、银山塔林、七拱桥花海等著名的 A 级景区，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对，很熟悉。 是，而且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游客合影留念的一个绝佳的圣地。然后第二个是主要是为了那些对昌平的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游客。展示的是昌平区内与三大文化带相关的诸如居庸关长城啊、长玉城啊以及白福泉遗址等部分的文化遗产。是让游客能够深入的了解昌平文化，并且感受它的这个文化底蕴。第三个部分主要是针对于年轻时尚的游客，它所展示的是昌平区新兴的旅游产品，比如说特色民宿、温泉、体育休闲、名品购物，以及我们重点推出的这个北京农业嘉年华周边20分钟旅游圈的特色线路，都在这一块能看到。整个场馆内呢，地面铺设了一条真实的这个步道游线路，让游客可以有目的、有重点、有感知度的感受昌平旅游项目的精华。就是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游览完游览完咱们的昌平全域旅游馆，那个便将昌平最优秀的旅游资源浏览了一遍。 所以等于是把非常这个浓缩的精华的部分都呈现在了这个展馆当中。 对对对对，是的。 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些听友还不太了解你们这农业嘉年华，虽然已经是第六届了哈。地点是在哪里？ 地点是在昌平区兴寿镇的草莓博览园。 啊，草莓博览园这一说大家就很熟悉了。 对对对对。 我记得我还是第一届农业嘉年华的时候去过昌平的这个当时的展会哈。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农民伯伯，或者说就是农副产品的这个智慧是很多的，就 是 由他们所引发出来的很多的创意很有看点。比方说在展会的现场我们就看到有用什么大蒜啊、 西兰花啊， 对对对， 各种这样的这个农副产品搭成了很多的 造 型，造 型对，是非常的可爱。 不仅是可爱，它那个我觉得它 有创意， 对，很有创意，而且它是那种巨型的， 对， 或者是能看到那种个头很硕大的那种水果呀、蔬菜呀、嗯、等等，其实还是一个挺适合全家一起去 出游的一个 感受的，就度周末 的 这么一个地方。 对对对，是 的。这是刚才郭维跟我们说哈，今年你觉得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全域旅游的这么一个展馆。 对对对。 其他其实比如说我们游客去到你们的这个农业嘉年华想要去感受的话，在展馆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可以体验吗？ 在展馆当中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一大亮点是增加了很多互动的环节。 嗯。 比如说在那个麦香四艺馆里边就增加了很多比如说那个割麦呀，割麦子呀，或者是压揉面呀，做面人啊什么什么的，就非常适合小朋友啊全家的这种互动，全家这种体验。 因为开始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嘛，已经经历过一个周末了，对吧？ 对对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周末的人会很多吗？ 周末的人确实不少。 但是展馆挺大的，是不是也没有那么拥挤的感受？ 主要是集中在11点到2点这会儿，客流量比较多。 哦。 上午偏早一些，因为它是应该是9点开园，9点到10点、 嗯、 基本游客还没有那么多、 哦、 还有下午3点以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游客， 所以这个信息点还是挺重要的。各位如果周末要去的话一定要错峰，其实中午11点到2点不是正好是饭点吗？按理大家不都应该散出去吃饭了吗？ 是因为可能咱们那个昌平嘉年华首先它位于郊区嘛、 嗯、 很多市民朋友啊或者来自天津河北的朋友， 嗯， 到这儿已经是基本上由于堵车呀缘故啊，基本上已经 是、啊、路上花费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错峰这是一个小提示哈、那刚才既然讲到就是中午的饭点这个事情，在咱们的展馆当中有一些可以品尝的美味吗？还是说要离开展馆去到周边才能吃到？ 在咱们嘉年华场馆内就有一些美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像台湾呀，当然还有咱们老北京的一些小吃啊， 嗯， 还有这个各个展馆里头卖，就比如说麦香馆里边还有做披萨呀什么的， 哦， 汉堡的啊， 所以就是这个麦香馆里面已经能够实现这一条龙的， 对对， 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了，是吗？从麦子收割开始到最后成品披萨都出来了， 对对对，是的，嗯、 这还挺有特点的， 嗯， 所以其实在这展馆里面逛一天也饿不着， 对。很舒服。 嗯哼，那你们有计算过整个展馆如果走一遍？ 整个展馆如果要走一圈的话，基本得是3到4个小时，因为它是分为东区跟西区。 嗯。 东区里边就包括一个精品农业馆，以及我们的闭馆，还有那个东区的这块的草莓馆。 嗯。 啊、所以说这一路程。如果要真靠两条腿走真是比较远。 对，哎，你刚刚说到草莓馆，因为现在正好还是草莓的季节 啊，对，是， 那采摘是没有问题的吧？ 对，采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凭嘉年华门票现在目前还可以换一盒草莓。 哦， 对， 就凭这个门票就可以在草莓馆里面换一盒。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是。 但是如果想采摘的话也可以在、 对，也可以去周边，周边就是我们的各式各样的草莓园， 嗯， 可以去采摘。 我听说今年好像还在农业嘉年华里面加入了一个国际的特色农产品馆，是吗？ 对，那个其实这个国际农产品馆每年都有。 哦， 它主要是售卖各个国家的，可以说是各式各样的农产品。 其实有点像农夫集市 啊。对对 对，像国外的那种集市一样。 对， 嗯， 可以说是在嘉年华现场您就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国的这个美食。 我问一下郭伟旁边的这个李毅和小猛，你们两位去今年这个展去了吗？ 我今年去了一次。感觉呢， 感受怎么样？ 感受呢是非常不错，给我的感觉，因为我在去年也是去过一次，然后今年又去过了一次。然后当我进去的时候会发现像这些农副产品把它做成了各种形状的一个，比如说卡通人物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拿那个大姜，咱们就吃的家里吃那个姜，然后做成了一个江山。就让我看的时候想象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非常不错啊今天。然后呢再一个就是附近那个这个草莓，咱们这个草莓也是非常好，我吃了几次呢非常甜，非常甜，这个草莓。 昌平草莓太有名了。 对 对。李毅呢，你去了吗？ 我前两天也去了一次，因为我本人是个吃货啊，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美食还是超级的棒，大家可以品尝一下，非常好吃。 那你们想不想也给自己拉拉票，说这个如果大家去到农业嘉年华，然后周边有这么多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今天你们两位也来了，刚才各位说了，说这个其实是为大家策划了一个农业嘉年华20分钟旅游圈的， 是的。 所以在这20分钟旅游圈当中，都包含哪些精品的旅游线路呢？ 这个农业嘉年华周边20分钟旅游圈啊，是以我们今年推出了7条线路， 嗯， 然后各线路呢均以农业嘉年华场馆为中心， 嗯， 辐射周边20分钟车程内所能，到达的这些好的这些旅游景点，其中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其中的两条路线吧，一个是叫樱花烂漫，这个是在镜之湖度假酒店。它是镜之湖度假酒店，想必很多朋友都应该已经听说过了， 名气还是挺大的。 对，是的，它是尤其是在冬季，它是集滑雪呀，还有这个温泉，还有以及它木屋别墅为一体的，算是一个度假目的地吧，算是。 嗯， 而且在今年的4月啊，镜之湖，特别推出了这个。赏花踏青游园节， 对，这个时候春季嘛，就赏花一定也是大家的主题之一。 是， 镜之湖那边是有很多的花卉，现在你们那边花开怎么样了？因为昌平可能跟市区的温度还不太一样。 嗯，然后现在我们有，因为我们镜之湖有一个市级的一个森林公园，大概是5000亩。 哦， 然后里边呢，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桃花谷了。 哇！ 然后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可以在那儿演一下。 对，因为昨天呢，我们因为我们在酒店住嘛，一直上班，然后我们早上起来都是比较喜欢去我们那个园区里转转，然后走到我们森林公园里面，会发现，哎呦，真是的，一天和一天一个样。 我看出来了，你年纪小，可能是想去那桃花园里面蹭一蹭桃花运。 对，我是想，我是经常去，我说没准我真碰见一个桃 花 心，桃花运，碰一个大美女是吧？然后呢，现在的桃花开的是非常的好，然后呢，现在就是这几天确实有点过了，现在就会发现那个桃花往下落，落桃花瓣， 花期快要到了， 对，花期要到了，不过呢，在4月份呢，我们这个樱花要开了。然后樱花呢，我们酒店的这种樱花呢，它是不一样的。咱们可能看樱花比较小，是吧？ 对， 我们的樱花特别大。 是说树的整个树冠很大， 不是树冠大，开的花朵这个朵特别大， 花骨朵大， 可以形容就是一朵玫瑰花那么大。 这么大呢？ 对， 能说出品种吗？ 这个应该是我们酒店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啊，是应该是日本的。这个品种我还真叫不上来那个名字，但不过这个花开了之后呢，是非常的漂亮。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呀？樱花在你们那儿开的时 候？因为我们酒店呢，首先就是这个自然环境是特别好的， 嗯， 然后呢，在这樱花的规模也不小，因为在我们酒店园区内，种了有怎么形容呢？就是一片。特别多， 成片的樱花园。 对， 樱花开完之后，你们应该都是算好，掐着指算好的哈。先是桃花，然后是樱花，之后还有什么花会自己开啊？ 之后的话，就是因为到已经是进入这个春季了嘛，然后我们酒店就是开始种植了，然后现在我们正在种植的是什么呀？薰衣草。再过一段樱花 到5月份的时候，薰衣草就应该成片的紫色海洋了， 非常的漂亮。 确实到镜之湖赏花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能够成为一个亮点了，是一个吸引点。除了赏花之外呢， 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镜之湖啊，就是非常大啊，总占地呢近10000亩地呢，这个属于一个度假区。然后我们酒店呢，这个是有这个住宿啊、餐饮呐、会议啊、拓展呐、康乐，这是一体的一个。那么就是我们酒店就是在一年里边会展开4个主题的活动。今年咱们刚刚这个各位也说这个开展了一个这个赏花游园踏青的一个樱花浪漫一个活动。然后在夏天呢就是一个开展水上嘉年华，秋天呢就是赏荷花采摘呀、看红叶，到冬天呢就是一个冰雪嘉年华了是非常好。那么围绕着咱们这个春天的这个樱花烂漫就这个赏花踏青的游园的赏花活动，那么我们酒店呢针对着这个本次的一个主题开幕式活动呢，也是围绕着做了几期这个活动。首先呢有这个赏樱花拍照留念举行摄影比赛， 然后建立了镜之湖的登山爱好者群，组织全民登山的活动，那么还有这个亲子自行车比赛，家长与孩子们共同参与体验这个快乐的亲子时光，还有这个亲子蔬菜种植。 所以酒店这方面还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家庭出游的这样的需求。 对， 那么在房间的设置上，因为我自己是个妈妈哈，我带孩子出去的时候，我也会看说这个酒店的设施适不适合带小宝宝。你们酒店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硬件的设施吗？ 有，像这硬件设施啊，我们有这个儿童项目的，比如说小动物园、儿童游乐园，这都是全部免费的啊！来到我们酒店之后是免费可以玩。 所以周末在全家出行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很适合把小朋友寄存到某一个儿童乐园之类的地方， 对， 然后父母也可以在酒店周围稍微逛一逛。 对，非常好。然后那个除了这几个就是活动之外呢，我们还继续开展，比如说，儿童练武。我们有一个舞狮，鹰爪拳的免费教学，这个赏花诗歌大赛，水上皮划艇，团建大厨房，儿童 DIY 做一些这个饼干。 小朋友多吗？周末的时候 多，非常多啊！因为到每个周末的，尤其在去年，我们就是做了几个主题房啊，这几间，然后这个主题房是非常火，然后就是引来了好多小朋友，来了之后是赞不绝口，是非常 周末临时组成了一个早托班。 对， 今天在环球旅行家的周末任你游当中，跟各位推介到的是北京农业嘉年华第六届的活动正在展开当中，会一直持续到五月中旬。那在这个期间呢，在昌平这个地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体验去感受的旅游线路、旅游资源，我们稍后在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继续跟各位分享。 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就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流光溢彩与闲适悠然并存，在布里斯班感受阳光在背上的温暖，一面都市一面海洋，黄金海岸邂逅真实奇幻漂流记般的体验，表白挚爱圣灵群岛用心行交，为真爱加冕，诗意有浪漫，澳大利亚多彩南昆士兰，你一直在寻找的地方，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啊，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慢。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正在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正在举办当中的第6届北京农业嘉年华。不仅可以去看嘉年华的会展展览，参与活动，当然在昌平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旅游资源，特别符合春天的脚步，春天的气息。我们再次来欢迎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北京市昌平旅游发展委员会的郭维，欢迎郭维。 哎，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还是依然由你带出你的这个今天两位伙伴哈。 好的好的。其中一位是我左手边的这位，是来自镜之湖度假酒店的朱小猛朱经理。 嗯，小猛你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右手边这位是来自咱们网山风车节的李毅李经理。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上半段小猛说了很多这个镜之湖酒店的很多的这个一年四季哈，各个季节都会有的一些主题活动，包括尤其在春季这个樱花烂漫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有家庭的活动，小朋友专门的活动，包括主题的房间啊等等等等各项的。李毅这边莽山的风车节其实也已经是好几届了吧，已经连续着。 之前是 风铃 节 、 哦、对今年是第一届 啊。为什么会突然从风铃转成了风车？ 之前的那个风铃节呢，已经举行到2届了。 对， 今年呢，原打算是叫第3届风铃节的，后来考虑到说那个做风车节呢，因为咱们这还没有做过，所以呢，就想给咱们这个百姓呢带来那种荷兰的风车，还有一些荷兰的元素。 带来更多的新鲜感哈， 是， 因为其实前两年风铃节的时候，莽山这边也有这个好伙伴来我们这边分享过，还带来很多像有这个生肖元素的。当年我记得第1届是猴年那年， 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对对对，猴年和鸡年应该都做的 是 风铃节哈，对。当时带了这个生肖主题等等很多很多形状的风铃，所以 那一期节目印象很深刻，直播间里的声音可好听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风铃的声音特别余音绕梁的感觉。那今年这个风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和构造呢？ 咱们今年这个风车节的主题呢叫荷兰风车节，所以呢有一些荷兰的这个元素，但是风铃呢我们这里依然有啊，风铃只不过它不是占主角了，它是咱们其中的一个板块，然后那个风铃您听到那个声音，如果您去的话依然有 啊， 对， 有这个承上启下的感觉。那风车，荷兰的风车和咱们这边儿时记忆当中拿在手里面风一吹会在手上转的那种风车会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呢？ 咱们手里拿那种小风车呢是差不多，但是咱们拿的风车也应该是在国外传过来的吧。 嗯， 荷兰的那种风车呢就是那种大的，就是那种大的立体的，比较高的那种是真正荷兰的风车。 那在蟒山是设置了这样的很高大的风车吗？ 对，咱们有一个中心广场，中心广场上应该有六个很大的风车，在中心广场上边。 现在这个风车节已经开始了。 对，24号开始的， 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 一直到5月28号。 啊，另外两位郭维和小猛去过他们那边吗？风车节去了吗？ 去过一次，真的感觉挺不一样的，因为，除了风车以外，还有一些油伞呀。就是那个，就是日本式的那个 油纸伞， 对对对，油纸伞， 嗯， 还有那个，还有他们的变形金刚啊，还以及，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些游客穿着旗袍进行合影留念， 嗯， 啊，这都是他们举办的活动。 因为蟒山是一个这个应该是北京市区当中最大的一个森林公园， 对对对， 所以这个植被的覆盖率是非常高的，环境肯定是没得说。那在春季的这个时候，蟒山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植物已经可以能够在森林公园里面看到了，才引得大家都换上了不同的服装去合影留念。 春天呢有好多花我是叫不上名字的，但是都开了，颜色特别丰富。因为今天早晨我在走在路上的时候，那种小黄花开了，可能 小黄花应该是迎春花吧， 不知道是迎春花。然后昨天可能因为也是风大，然后树上还有一些，地下还有一些，特别好，再加上桃花，桃花呢，现在也是漫山遍野，特别特别的漂亮， 颜色还挺丰富的哈。就是男生眼中的只通过颜色来辨别啊，小黄花、小粉花、小红花，但是女生可能就会啊，根据不同颜色、不同的这个背景，然后去开始想说，我要回去在衣柜里面挑一件什么样合适的衣服，然后哪天去蟒山森林公园去拍个照啊，拍两张大片什么的。那蟒山这边的这个风车节所相关的这个旅游线路是怎么串起来的？各位跟我们来说一下。 蟒山这边的风车节我们特别起了一个名叫蟒山时趣，大家可以游玩他们那个蟒山风车节，如果要累了的话，可以到附近的有一个仙人洞素食宴，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素食。 素食， 对对对， 都是怎么做的？ 传统意义上讲的素食就可能是一些就是纯的青菜啊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但它主要是用大豆蛋白，做的各式各样的肉菜，类似 看上去是肉， 对对对，形似肉菜， 口感可能都吃上去很接近肉， 对对对对对，是，反正 很解馋，但是同时呢又不会有什么负担， 对对对，而且又不会长胖，因为马上就到夏季了，其实对我印象最深的，比如说它有一个鱼，非常的接近鱼，那个 长得很像， 对对对对。不光形似，而且味道也非常的相似。它是为了，把那个鱼的鲜味，给提炼出来，特别用那个紫菜来做的鱼皮，那种鲜味就能出来了。而且还有像鱼香肉丝呀之类的，宫保鸡丁啊，反正我比较爱到他那儿点那些纯肉的菜。 纯肉的菜，但是加引号的肉哈。 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个去蟒山国家森林公园，如果爬个山， 登高，然后赏一赏这个风车，然后呢吃一顿这样的素食，这一天下来真的是没有什么负罪感。 对，是。 刚才开篇说了嘛，这今年有七条精品旅游线路哈，今天说了两条，一个是刚才以镜之湖为主题的一个樱花烂漫的主题， 对 对 对对， 还有蟒山石去，嗯，其他的几条线路也跟我们的听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嗯，好的好的，其他的几条线路，其中还有一条赏花的，叫桃源仙谷， 嗯， 它是从也是在嘉年华附近， 嗯， 从安四路这儿沿线一直走，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讲的景区，是您沿着这条路看到山两旁的这个山桃花全都是开了， 哦， 等于您是漫游在一个仙谷里， 就边开车边赏景， 对对对，边开车边赏景，嗯，然后呢您还可以到路途中间的那个桃花岛山庄品尝一下我们的就算是乡村美味吧， 嗯 嗯，之后再可以去一下延寿寺，感受一下它的佛系文化吧。 嗯嗯，现在佛系这个词儿很流行， 啊， 到这儿可以真正的去做一个佛系的美男子啊，什么之类的。 是的，是的。 嗯 嗯， 这是桃源仙谷这条线路哈，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山野探春，这是到我们的一个大岭沟猕猴桃谷风景区，它是由我们因为比较喜欢登山的游客朋友，可能到那儿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登山步道， 嗯， 一条木栈道，非常的好， 嗯， 而且基本上不怎么上膝盖，比登山路要好的很多 啊，因为它的坡很缓，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是的。然后 猕猴桃什么时候下呀？ 猕猴桃得是夏天了 啊， 因为春天 再等几个月， 对对对对。 但现在枝头已经能看到比较小个的这个果实了哈。 而且它的猕猴桃就是小的，因为它是野生 啊， 野 生 的猕猴桃， 对 对。 然后毛还特多的那种， 是。 但其实口感特别好， 对，很好吃，嗯，酸甜可口。嗯，之后呢，还可以去咱们的上口村品鉴一下咱们的驴打滚宴， 嗯， 这也是咱们的四大名宴之一。嗯， 这个驴打滚宴。驴打滚我知道，但是把它做成一个宴席， 嗯， 能给我们稍微的扩充讲一下吗？详细说一下。 其实它的主菜啊，就是咱们的驴打滚， 嗯， 然后其他的配菜呢，当然有鸡呀，啊，有鱼呀，啊，有肉 啊这种的，啊， 就是为了烘托驴打滚。 对对，烘托这驴打滚这个。 明白，嗯，这山野探春主要还是适合吃货的哈。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十里桃花， 嗯， 因为这咱们这个昌平说实话这个春季真是桃花蔓延， 是 十里桃花这里边呢主要的景区是咱们的北京后花园风景区， 嗯， 他们现在也在举办短暂的一个桃花节吧，嗯，因为从去年开始，因为有摄影师去那儿把正好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播出的时候，正好把他的那个仙境般的感觉给拍出来，然后一下就带 火 了， 嗯， 对，是。然后后花园风景区游完之后，咱们还可以去旁边的杨坊大都涮肉， 太棒了 啊，吃点涮羊肉， 嗯， 非常有名的这个涮羊肉， 嗯，这是以十里桃花为主题的一条线路哈， 对对 对, 对, 对， 嗯， 是。然后还有一条路线，其实这也不能叫路线了，这是集成了咱们的几大温泉， 哦， 嗯，是 每个池子可以泡一下那种，你名字起得很好听，叫春泉润 心。对对， 那其实温泉这事儿不是只有在冬季可以去感受的。 对对对，因为春天的温泉，说实话是最有营养价值的，因为它是春泉水反浆，把底下的那个矿物质都给带上来， 嗯， 然后便于人体的吸收。 嗯， 其实春天才是泡温泉的正确方式。 哦， 嗯， 正确打开方式就可以去昌平的这几家啊，红炉啊， 嗯， 龙脉啊，凤山，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对， 可以去挑着来， 嗯嗯。而且各式各样的，像公共的浴池也有，像私汤的也有，嗯 嗯, 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 嗯， 然后最后一个主题呢是金春美好尽在昌平，因为大家都知道昌平是盛产草莓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所以说，而且这些地儿呢，都在嘉年华周边 啊， 就可以去这像一枝红杏采摘园啊，天意草莓园啊，美林间草莓园。 他们这几家都在你们这个农业嘉年华的时候会有一些展位，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先去， 对对， 先去嘉年华 品 去品尝一 下，对对对， 觉得哪家更符合您的口味， 是 或者品种更符合您的喜好？ 对对对，是的。 再专门去， 对对对，到时候可以再专门去采摘一下。嗯， 替大家问一下这个攻略型的问题：嘉年华这边停车方便吗？ 嘉年华停车挺方便的，因为它有， 应该是八个停车场 啊、 哦，其中可能 P 一大家可能停不了，因为那可能是工作车辆的。 明白。 其他的像一些 P 四、P 五、P 六、P 七、P 八呀，这些都可以停。所以说它 都有很明确的指引。 对，都有很明确的指引。 路上有路牌。 对对对，是。 停完以后走到主场馆，大概平均需要多长时间？ 走到主场，因为它分东区跟西区，如果要、反正您如果要在东区停，从东区开始游览，也就是走个十分钟就能真正的进到它的那展览区 啊、还是很方便，然后停车位也很充足。 对对对。 最后一点时间，我想问一下，小猛和李毅哈，你们抛开自己的身份，抛开自己家这个自己的工作的环境和工作单位，你们最喜欢在昌平这个地界玩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某一条线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要是我来说的话，我肯定要是在春季的时候，我第一个去的景点就是这个东岳嘉年华。 嗯， 因为确实是在我真是第一次，我来北京的时候才两年多三年也就、 嗯、 然后那个第一次那个就是认识到这个农业嘉年华里边，这确实是特别好，因为 是一个能够快速认识到北京的这个郊区这些环境啊，对农副产品啊， 对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对，嗯，然后呢，然后如果说在昌平附近是吧，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讨论这个主题是 对 围绕着农业嘉年华 对 二十分钟的旅游路线。然后就是肯定会涉及到一个住宿的问题。 嗯，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愿意选择我们酒店， 选你们自己家， 选我们自己家， 这没毛病， 这没毛病。因为是这样，我们酒店呢也是有那种私汤别墅， 嗯， 独门独院小私汤，然后里边是一张大床，还有三居啊，有几居的。然后我更愿意，如果两个人去玩的话，比如说假装在我身边有个女朋友的话，我会带到。在一个比如说在我们酒店一个像情侣木屋别墅这种住宿、 嗯、 小木屋非常有特色。 嗯 啊、然后呢第二个再走的话，像咱们昌平好多的这种水库也好多是吧，比如十三陵水库那边， 嗯、 也挺好的，然后在那边看看十三陵那边。 嗯，你也会选择。 对， 明白。李毅呢？ 如果要是我的话呢，我可能就会选择那个凤山温泉度假村。 我觉得是这样哈，虽然让你们抛开讲，但是我觉得首选自己家，这真的是没问题，这是情感的一个元素。 还真不是情感，可能跟我这个现在这个年龄有关系啊。我觉得可能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啊，也真算 进入到佛系状态了。 对，然后呢，也算承上启下吧。 嗯。 凤山温泉那个度假村呢，它的温泉也特别棒，而且尤其是春天，会让你能够远离这种城市的喧嚣，然后让心呢静下来，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个真实的世界。 嗯，你刚刚说你是吃货，那作为吃货，在最后给我们推荐一款你最爱的昌平美食。 最爱的比较多，我来给您 推荐一下。特别博爱是吗？ 对，就老北京的东西我都喜欢， 嗯， 而且我们那个河来风车街那里还都有啊，老北京爆肚啊，还有咱北京人爱吃的羊肉啊，而且是纯羊肉，100%的纯羊肉 啊 哈啊，还有老北京的雪梨汤啊， 嗯， 还有谢霆锋推荐的那个什么鸡蛋仔呀 啊水果冰淇淋，那国际的都有。 好， 荷兰风这些那里都有，超级棒。 也等于不管是去嘉年华也好，去这个金枝湖酒店也好，去你们这个蟒山的风车节也好，都可以一览无余哈。再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在周五周末来临之前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棒的一个周末生活指南。再次感谢你们，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明天见。 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他的好，有些事。